台风美沙克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并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46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1,05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1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4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3.7，升1.2；腾讯控股547蚊，升6.5；阿里巴巴285.2，升8.2；美团点评263蚊，跌2.2；吉利汽车16.82，升1.08；港交所392.8，升12.2；盈富基金26.26，系升1.4。友邦保险80.6，跌5仙；中国平安83.2，跌1毫；中国铁塔1.51，系升3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339，瑞士法郎8.577，澳元5.697，加元5.924，新西兰元5.219，欧元9.2253。每百日元兑港元7.33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428。日经平均指数报23,139点，升257点。港金现价报18,19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65.31美元，卖出1,966.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北角线的龙尾分别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公主道比较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一般路面的交通情况，港岛北角七姊妹道部分路段有些临时工程进行的。由现在去到4点钟，七姊妹道近住健康中街至健康东街一段咧，临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样现时嗰度嘅交通咧有少少挤塞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这个七姊妹道近健康中街至到健康东街一段，因为有临时工程嘅，咁嗰段嘅七姊妹道咧临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仲有咧就系湾仔半山司徒拔道近住兆辉台段咧，因为有修葺树木工程嘅，咁啊嗰度都有啲封路措施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啊，准备好晒。 好仔呀，快啲起身出门口啦！唔系繁忙时间，好多人易受感染啊！ 爸爸，你出到门口都特登打电话提我，多谢你啊！ 仲有啊，保持社交距离啊，知唔知啊？ 我知噶啦，听风骚快活人咧教晒我噶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搭 lift 想安心啲。申请政府同市建局推行嘅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啦！合资格旧 lift 加装安全装置或者换新 lift， 最高可获500万资助。合资格长者业主仲有额外资助添。 最紧要做足定期保养同检验，如果发现部 lift 有唔妥，就要立即揾人检查。 打3188-1188了解下啦。 Heal me, my darling. Heal me, my darling. Made in Hong Kong 治愈厕所位，主持今次好简单，一字 一字咁浅， 一字记之约，用我一字做头。一柱擎天利治刚，噔噔，净系一剑震神州啊！ 冇人有反应嘅，听唔听到啊？ 无敌是最寂寞，最是痛苦。 啲自夸嘅嘢， 哗啦啦啦啦，好到你啦！一目十行，罗敏庄 都 OK 噶呢方面，尤其是喺嘅格价方面， 同埋睇剧本。 睇剧本就唔系，我老公先系。 但你都好 叻 噶， 老公听剧本。 你成日都系念晒所有嘢，你先入厂噶。 惊啊嘛， 咁啊系， 惊衰啊嘛。 但点解会有人系唔理，即系自己未念晒啲剧本就够胆入厂噶？ 冇职业操守咯。我都好紧张，系 我哋唔敢答嘴啊， 系 咯。 我见好多呢啲人。 例如咧， 讲 咪后讲俾你听。 好到超 B 啦，因为而家个风气咧唔兴闹嚟闹去，今日呢一个系都锡阿超 B 嘅， 系。 一无是处，超 B 红旗 出。咁都唔系闹啊！咁都唔系闹啊！ 唔系，呢系有另外一个嘅一无是处，我系收埋嘅，唔可以咁样话啲同事噶嘛，系咁样一石二鸟，超 B 红旗出。 即系我哋系嗰两只鸟啊！ 总之佢讲佢做一样嘢就有两边嘅益处啦， 咁就好啦， 好唔好啊？超 B， 好好啊！一石二鸟，我中意 你边度系一无是处？话你又信嘅咩？你净系处处都系掂 啊！ 十样事处啊！ 你细个嗰阵时候有冇即系先生俾一本嘅成语咩咩集咁样，跟住叫你背里面 有噶有噶四字成语咯。 第一就系一啊嘛，即系由一开始背噶嘛。咁所以一咧系比较熟啲嘅，跟住咧跟住落嚟嗰啲全部唔识。 系啊，都后面第九啊九页嗰啲完全唔记得晒噶。 好差。 嗯，系啊。 你先啦。 喂，咁希望大家听众将你哋嘅 message 咧写俾我哋啦。上个礼拜。四去咗一个即系 funeral 啦，系、 哦、 啊，咁啊你都识嘅，因为我哋有个喺呢一行都系好 friend 嘅一个朋友，就系、是、阿傻佬， 嗯， 咁 幕后啦， 系啊幕后啦，即系 cameraman 摄影师又系佢，即系幕，所以所有幕后嘢都系做噶啦，咁、 嗯、 啊、 嗯，因为你同佢做咗街坊， 系啊，我以前喺清水湾住嘅时候，就大家系邻居嚟嘅，咁、 嗯、 啊，我有一期我乜超 B 记得，我有一期咧、嗯、就成日都唔见啲 iPhone 噶， 哦系啊， 唔见咗即系唔见咗十个又。咁有一次就佢又見到我喺條村嗰度揾嚟揾去揾個 iPhone 周圍喺度揾嘅時候咧，佢問：誒 Alex 咩事啊？咁樣我就話唔見咗 iPhone 咁樣，佢淨好人到咧，除咗喺個街度幫我揾之外，佢淨上埋我屋企幫我揾。 嗯， 即係當然到最後揾唔到啦。但係即係我哋做鄰居嘅時候就有啲咁嘅點滴啦。咁啊，同埋好得意喎，即係做嘢嘅時候成日都撞到佢。咁啊，佢已經係 TVB， 即係好可能佢 TVB 拍嘢好少個 TVB 噶嘛，係咪？但喺出邊做嘢成日都撞到佢，咁樣咧就。又是鄰居啦，咁樣咁收到佢呢一個要離開嘅消息，都會覺得 好惋惜， 好惋惜，好愕然，同埋佢真係好年輕，好細個。咁去到個 funeral 就好多即係呢一行嘅幕後朋友啦，即係因為我諗都主人家估唔到有咁多朋友，咁啊即係其實個地方都好好滿人。咁啊，你知呢一行做幕後好多都係男人嚟㗎啦，埋得老啦，但係當中都見到有好多人都忍唔住留下。男儿泪，留下即系一个英雄泪，咁大家都会觉得好惋惜嘅，即系佢实在系太年轻啦，亦都同时真系可能佢始终系人缘都系好好，吓、一个好用心工作嘅人，同埋好冇乜嘢咁样，即系一个 nice guy 咁样啦。咁佢嘅屋企人其实可能见到都好伤心，咁喺呢一度希望。同佢嘅家人講聲啦，就係即係希望即係節哀順變啦嚇。咁、都有好多嘢我哋都未能夠控制到嘅，尤其是生老病死呢一樣嘢嚇。咁亦都希望阿傻佬一路好走啦。 啊，我都想講少少嘢。 講、 啊。因为之前咧咁啊，我认识佢当然都系喺 TVB 啦，咁佢仲系做 cameraman 啦，但系就唔系好熟嘅。但系当我即系去即系睇下泰国楼嘅时候咧，佢都有打电话俾我，其实嗰度咩情况啊？其实我都有兴趣咁、样，或者兴趣喺嗰度住。咁我就想讲下，其实有好多人可能佢哋系希望去做一啲嘢，但系可能佢都未做到呢样嘢就已经离开咗啦。咁就好可惜咯，咁我覺得真係嘅，如果有可能嘅話，盡量捉緊 每一刻，尽量去做一啲你觉得应该要做开心嘅嘢，就唔好再等啦。 好啱啊，系啊，真系唔好再等。我谂我自己都系嗰啲人，我就系、是、可能我冇谂得咁多嘅，我就系一啲咧算系相对地冲动嘅人。咁、于是咧，我谂到啲嘢，我想哎呀，即刻做，即刻做咁样。但系其实回顾翻，即系而家冇晒啲青春啦，青春已经走咗啦，只小鸟净系死埋啦。咁你回顾翻嘅时候咧，我都会同自己讲一句，哦。即系我对青春无悔，即系我后生嘅时候，我做咗好多嘢咧，系你到而家睇翻嘅时候，觉得哇，你真系够晒扑啊！李志刚咁坚嘅，你可以做啲乜嘢咩？即系而家到收火嘅时候咧，就会即系会觉得啊，自己都有认真去善待自己嘅人生同埋自己嘅时间。 我知道即系好多样嘢都控制唔到，不过真系，唉，争取现在你可以做到嘅嘢咯。 哇，好治愈啊！ 琴日咧有一个即系我之前做嘅访问咧就出咗街啦。 哇，呢、這个访问真系有血有泪啊！ 其实我就即系冇乜特别嘅，我都系讲翻一啲我自己心底里面嘅嘢啊，即系真情流露啊。咁其实做呢个访问之前咧，我都会喺度谂，其实我有啲咩特别嘢俾人访问啊，亦都冇乜啲咩新闻、啊。咁其实要讲啲乜嘢嘅咧，要做啲乜嘢嘅咧，咁样。咁跟住好啦，到当日啦，咁啊见到即系记者朋友啦，咁就一路问啦。咁原来都系问翻我又。出道啦，到而家嘅一啲情况，咁我又会谂啦。其实呢啲嘢我都好似之前讲过好多次噶咯，会唔会有啲人觉得好闷呢？ 唔会啊，我睇咗十次我都觉得好好笑咯。 咁、 啊、 因 为 你系我朋友啫，咁但系即系呢位记者朋友都好有心机咁样喺度，即系佢亦都系即系做晒功课咁样噶。 有啊，肯定 系 有做功课。 咁 所 以佢系会即系话翻俾我听，诶、哎，我知道你啦啦啦啦啦，咁就咁我就继续咁讲啦，讲翻我自己即系嘅经历俾佢听啦。咁但系出咗嚟嘅效果咧，我自己都觉得啊，好好、啊、喎，佢写得好好、啊， 好有心机， 好有心机、啊。我喺度想多谢阿文嘉龙啦。咁、另外咧，即系喺嗰个片嗰个方面咧，即系而家访问会有埋 一定要有添啊，最重要系啲片、啊。 咁佢又好有心机，揾咗好多我都已经遗忘咗嘅相片出嚟、啊。咁我一睇咧，我觉得好窝心啊！即系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好窝心。系我都记得，我唔记得咗我自己影过呢一啲相，同埋咧，佢 remind 咗我，其实我真系有好多好朋友啊。即係好似阿李志剛啊、梁麟啊、杜汶慧啊、黎瑞恩啊呢啲，仲有咧就係咧見到有頭髮嘅老 周 啊， 係咯，我就係見到哇！你同阿周國峰都拍過檔好多司儀喎、 啊，但係即係你睇落去咧，都好窩心，呢啲全部都係即係我經歷過嘅一啲朋友咁樣，咁。我都唔知点讲嘅，即系感觉上咧，原来做下呢啲访问咧系 O K 嘅，因为我之前都会有犹豫，就系同我经理人讲咗，我仲有啲乜嘢要俾人访问，我仲有啲乜嘢嘅特别之处啊，我冇乜噶咯， 大把、 啊、 你， 咁我只不过系即系好真情流露咁讲咗，咁佢亦都非常之好啦，系即系如实地写晒出，因为我哋之前可能做 artist 咧，有啲时间咧就系、是、你讲完嗰啲嘢咧，可能佢哋歪曲咗去， 系因为佢有个既定个主题啦，系 可能佢哋会哗众取宠。系突出咗某一啲嘢，跟住出咗嚟嘅效果系，诶、哎，其实我唔系谂住咁嘅意思噶，或者我唔系咁讲噶，咁你会有所惊啊，即系你会惊地吓、啊，我唔想唔系好想做即系啲咩访问啊，我唔系想突出自己，我都想系比较平平淡淡咁样。但系出咗街之后咧，有好多朋友写嚟话，诶、哎，其实我睇完你个访问，我都有所启发，又或者系觉得你即系好正面啊，好好啊，多谢你啊咁样。咁我都会觉得，哦，原来我有啲嘢都可以帮。到人嘅咁就好开心。 同埋你起码你，譬如你以你嘅身份，你讲一句话，哇！而家冇嘢捞咁样，即系啲人会觉得，哇！即系好严重，严重性好强。 唔系咁唔够发哥讲咁犀利。 咁 啊 系，咁啊系。 咁但系即系都系一个即系而家嘅心情咯，希望即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咯。 哇！好治啊！超 B 到你啦。 最近咧，我好开心啊，因为有啲朋友咧，终于咧系咁死抢死抢话，喂，不如你一齐做一下运动啦，咁讲，好啦，咁有啲朋友咧真系咧group 埋一齐去做一下运动，咁佢哋有啲即系专业少少嘅朋友咧就会教，嗱，我哋一齐点样做某啲动作。咁我以前咧，不嬲做運動咧，即係你自己講就知啦，我都係嗰啲半途而廢啊，或者有啲人即係喂，我 sponsor 你嚟做下 gym 啦，你做下啦咁講。咁我做嘅時候咧，永遠都 係唔好咁講啦，你係有頭威冇尾陣。係 啦，咁 同埋咧，你未做之前就影曬相，影曬相之後以為自己做咗走啦。 你冇睇 Sammy 嘅廣告咩？ 喺上个跑步机度，做完咁样嘅啫嘛。 但系 Sammy 真系有做运动噶。 系啦，即系我系嗰啲嚟讲，即系行上完都落翻嚟就搞掂嘅啫。咁我哋以前咧，不得诶是但啦。咁总之你同我讲做咩，我就做咗，做咗啦，做完咗就算啦咁讲。咁我咧就不嬲都冇乜去深究究竟嗰个运动或者嗰个动作系点样去。有咩用嘅呢或者點樣嘅呢咁求其總之做完就算啦。咁啱啱呢最近呢就真係去再重新去做運動嘅時候呢就發覺咦唔係喎。因為個人呢可能即係而家用咗一年嘅時間重新調整咗之後呢我好多動作我發覺咦我唔妥喎又唔舒服啊。即係以前可能譬如你拉手拉腳拉其他位嘅時候呢原來我一路用緊啲唔啱嘅位置去用緊咗個力。咁嘅時候呢我就可以突然間嗰下就唔係啊，對唔住，我做唔到。冇，你話幫聽究竟點樣去做，點樣去整，點樣去處理呢個動作？咁我就學習到一樣嘢咧，原來咧有時有啲嘢要 say no 嘅，即係原來我 要咩話 say no say no 啊， 好留心聽噶。 我以前咧就永遠都係講啊 yes. ，OK yes 啊，冇問題，得做到，做咗就 yes， 咁做完啦。咁但係其實根本我都冇去深思熟慮，究竟點解要去做？因為可能我哋做人咧，或者我啊，尤其是我啦。不嬲都系嗰啲 yes man 嚟嘅，你叫我做乜？我做啦，做咗先啦，冇所谓啦，好啊，呀、yeah, ，OK OK OK， 做。但系其实原来有时 say no 咧，系得着更大嘅，即系嗰下咧，我讲完真 no 嘅时候，那个老师就点解咧？点解你会唔明啊？我咁样讲，跟住我就话唔系啊，但系点解我净系条颈痛呢啲位唔痛？哦，原来你用错咗力。咁我就嗰下发觉，哦，我终于明白点解啦。原来好多嘢咧，我哋唔可以做人咧，就净系永远都 say 个 yes， 做完就算，搞掂，解决咗问题就搞掂啦。其实我哋可以有时。可以讲下唔啱，唔系，唔好啊！咁然之后，可能你会知道嘅嘢会更多咯。 嗯，即系唔好做 yes man， 有阵时咧都可以喺能力范围之下 say no。 梗系啦。 但系嗰啲 show 咧，如果人哋揾你做嘢 show 咧，你 say no 嘅话，以后人哋一世又唔揾你噶啦噃。 你唔好咁样好唔好啫？而家去做啦。 我话如果啫，即系 咁都要睇下条件嘅， 睇下条件嘅。 如果计嗰啲 show say no 多嘅话咧，你就最最 say 得多啦。 咪罗敏庄先 say 得多嗱，即 系 好简单嘅啫。 一定 say no。 你问罗敏庄咧，就系、是、罗敏庄啊，有 show 揾你，但系冇钱嘅。 no， 唔做。 唔系，不过佢都要讲下点解先得嘅。 点解会冇钱？系啦，唔可以就因为你要悭住咁样，咁都要公平噶嘛，系啦。哦，即系而家你 say say no 啦，系嘛，阿朝边？ 但系而家先学识啊，好惨。 喂，嗱，我想同你讲啊，做到我而家个人去到呢个年纪，我先学习到 say no，都已经算好啦。有啲人做咗一世人， 咁都系啊。我都有见过呢啲人，系啊。 嗱，我又咁睇嘅，即系咧 say yes， 其实我自己都系 yes man 嚟嘅。 你系啊？ 系啊，但系我去到某一啲位，如果你真系踩到埋嚟嘅时候咧，我就。我唔会 say yes 同 no， 我会用粗口嚟代替。 讲真咧，李志哥，你嗰啲系踩到上你心口啊，你都有时都系 yes 咗，踩埋你上个头啊，你先至 say no 噶嘛。 但系佢转，即系佢拧转块面就喺度不断闹咯。但系其实佢都系照做咯，嗰样。 佢都系 yes man 嚟嘅。 系，同埋咧，我通常系话人哋啲是非嘅时候，嗰人就会入嚟间房听。所以冇啱嘅，咁即系其实超 B 进步咗好多喎。 我而家真系呢个学习嚟嘅，学习阶段咯，即系好彩咯，即系三十零岁人嘅时候，终于学习到咯。 唔使嘅，慢慢嚟啦，学到老做 到老。 哇，好治愈啊！ 喂，我系你哋嘅，快啲枪啊，走开啊！喂，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来的。晚上呢，哎呀，上星期啊，晚上定上星期啊， 上星期晚上咯。 啊，瞓咗，讲唔到今日补返啊。哎呀， 哦、即晏昼佢喺听我哋节目嗰阵时 候 瞓 咗 啊。 李之刚，我有听你环球榜㗎。特别系22号啊，好听啊，听住开工特别爽啊，多谢你，我走啦。 Hi， 我 Willie 啊，三位主持好啊，最近我好唔开心啊。 点解啊？ 因为已经有一个星期咧，凌晨时分咧，冇得听嗰个姓罗嘅女子个老公啊，姓陈嗰个先生咧、 哦，有声好书。 讲古仔啊，唉，真系想听下佢读书先精神噶嘛，真系好相反我同你吓。而家咧冇咗，我真系唔掂啊！唔该，帮我冲走我啊！ 喂，唔系、啊，你嗰、那个你老公录嗰个有声好书咧，我都听到好多其实两个人啦、啊、哇，好好听、啊，讲得，因为好有心机会录得。 系咩？但系我谂我如果我听，我一定瞓啊！ 唉、哎，你唔系你忙啫，超 B。 Hello， 我是 Becky 啊。喂，点解呢？而家啲选你节目哇，质素可以差到咁紧要噶？问埋街里啲问题呢，完全系无聊啦，有时系侮辱佢哋嘅智慧啊！咁样将一个本来咧好有具代表性嘅选美比赛，变到一个咁样低俗嘅综艺节目，哎呀，好惨啊！我觉得唔可以咁样噶。希望下年咧唔好再咁啦，知唔知啊？ 喂，但系今年选嗰个港姐我 like， 几靓啊， 几靓女，同埋我睇过佢啲片咧，佢系搞搞笑笑嗰啲嚟嘅，即系佢唔系嗰啲咧，啊，即系嗰啲懒大个， 似以前啊李绮虹嗰啲系嘛？ 系啊，爽朗，即系我都系听我 friend 讲，我 friend 有睇啊嘛，佢话成晚啲人拉票咧，都拉到咧。喊咁口咁样啦，得佢一个人咧讲到即系讲到全场笑咯， 系 系啊，呢、這个港姐 OK， 系啊，都啱嘅，系啊，女性系要尊重噶嘛。 嗯、 李志刚、超 B、阿土、罗敏庄，记得加油啊！你哋做得好好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啊！拜拜。 我平时听嗰个系串亲你就 打镬金。 嗨，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我系 Arena， 我系一位小六升中一嘅学生嚟嘅。今日咧，我哋小学嘅班主任咧喺 WhatsApp 嗰个群组里面咧 send 咗条 link， 出去游学。P.S. 因为我哋学校有好多活动，而嗰条 link 里面咧就有好多幅咧。想咧去组成一条片啊，就系叫做出去游学啦。 哦， 即系而家冇得出去游学啊嘛，咁、哦、就系可以咧，即系喺个 WhatsApp 度摆咗条片喺度，就当出去游咗学咯。咁真系好惨。 咁嗰条 link 可唔可以碌噶？ 点样话？ 碌 link 啊？ 喂呀！ 可以碌。诶，我真系好唔舍得我嘅母校啊。 Hello， 我系 Tommy 啊。之前咧上网话。咧要常态性防疫啊！嗱，世卫话咧最快咧可能要到2021年底或者系2022年头咧，新冠肺炎咧先有机会停止啊！ 系世卫嗰啲嘢，哎，听到啲唔好意思啊！ 哎呀， 你系冲冲 通啊？系咪真系要等到啊嗰年啊先可以放低我哋嘅口罩，回复翻真正嘅日常生活啊？究竟疫情几时会完噶？我真系咧唔开心啊！希望咧，我今日呢个咁长嘅留言唔会阻到你哋啦。多谢， 都唔系好长啫。 三位主持好啊，我好唔开心啊！我座大厦有确诊个案啊，依家所有嘅外卖、速递、送货都唔肯送嚟啊！我自己咧凑住个小朋友出唔到街啊，我真系好唔方便。究竟疫情几时完 ？emoji 冇表情。 喂呀、啊、我都好唔开心啊，我公司呢长期唔够人手啊，同事们呢有大量嘅工作喎、啊、嗰啲同事呢已经做到好辛苦㗎啦，但我老细呢淨係怪嗰啲同事喎、啊、时时呢都将啲说话呢倒转头嚟讲啊，将啲同事分化，庆幸呢係我呢係跟啲同事同啲同事嘅关系好好囉，咁先至唔会产生误会咋，唔该帮我冲上啲是非精啊，唔该 冲走佢。 Hello， 凡事都有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未到， 时辰未到，时辰未到， 怪谈， 怪谈。 讲完， 吓咁快嘅。喂 ，Made in Hong Kong， 帮我冲走晒嗰啲咧杯葛全民检测嘅人啦、啊！人哋好心，你又当人哋做坏事。 呢个有冇读过啊？ 你读咪知咯。 我上次去 M 记咧食早餐， 冇 有个女人咧排队咧买紧早餐啦，搞咗好耐， 讲咗啦， 上次讲咗啦， 讲过啦， 咁佢又写嚟嘅， 我讲呢个啊，我讲呢个啊，喂呀，我成日听你哋节目噶，但系我用嗰个 apps 咧，点解成日都收唔到喺度缓冲中噶？ 哦，我知边个 app， 我唔讲得嘅。 哎呀，人哋隔离台都冇事，点解你哋嗰个台咁样嘅啫？我净系中意听二台嘅啫嘛。 可能系啱啱收唔到天桥啊， 亦都可能系就快7月14。 咩啊？人哋嗰个系上网嘅啫，点解缓冲啊？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点解啊？我要听节目啊！ 你冇听过咩？冲啊冲，快上冲， 快上冲， 冇音乐嘅。有咩心事，当然系要讲俾你啲朋友听啦。 但系每逢礼拜一，我哋都会讲俾 Me in Hong Kong 听噶。多谢你哋嘅自愈厕所位啊！你哋做得好好啊！希望佢哋继 佢哋， 希望你哋继续努力啊！加油加油！ 我哋会加油噶。 是不是没晒 message 啦？ 三位主持，我老公最近病了啊，希望你们可以帮我老公冲走晒所有疾病，开开心心啦，多谢。 哇，好治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亦都即系有机会再次回落至单位数水平。本港寻日新增15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4801宗。联合医院公布，一名83岁新型肺炎女患者今朝早离世，本港至今累计有89名新型肺炎患者死亡。联合医院话，那名病人本身有长期病患，8月2号因为发烧、咳嗽和喉咙痛入院接受治疗，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今日上午9:00离世。院方对病人离世感到难过，会为家属提供适切协助。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将会在下午3:00在政府总部地下演讲厅会见记者，据了解将会公布复课安排。831太子站事件一周年，有网民号召到太子站聚集，多名警员在场戒备，并且拉起封锁线，要求记者在封锁线后面采访。下午1:00左右，一名身穿蓝色上衣的男子在站内举起象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手势，又表示要悼念一分钟。他随即闭上眼睛和低头，几名港铁职员向这名男子了解情况。有市民在站外摆放鲜花，部分人鞠躬，其后警方广播要求摆放花篮的市民立即将花篮取走，否则会作出检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昼通电话，安倍向特朗普传达因溃疡性结肠炎复发而辞去首相职务的消息。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两人对话大约30分钟，安倍向特朗普感谢双方建立良好关系，双方亦都再次重申美日同盟同埋双边关系在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和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共同社报道，安倍向特朗普表示，下任首相仍然会继续强化日美同盟的方针。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两人的会谈显示日美领导人之间关系牢固，预料安倍稍后将会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0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54点，升32点，总成交金额1,19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9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3.75元，升1.25元；腾讯控股544元，升3.5元；阿里巴巴284.6元，升7.8元；美团点评262.6元，跌2.6元；吉利汽车16.7元，升9.6元；港交所393元，升12.4元；友邦保险80.4元，跌2.5元；盈富基金26.16元，升4仙。 中国平安83.1跌2.5，建设银行5.52跌1.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6，瑞士法郎0.904，加元1.309，人民币6.86，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日经平均指数报23,139点，升257点。港金现价报18,19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3.18美元，卖出1,964.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北角线的龙尾都分别排到去演艺学院，都比较多车的。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北角线龙尾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比较多车啦。过海龙尾在桥面分叉位。靠右边线去尖沙咀呢，龙尾就去到油站的。港岛路面方面，北角七子妹道咧有临时工程噶，现时七子妹道近住健康中街至健康东街一段临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啊交通咧有少少挤塞。另外就湾仔半山嘅司徒拔道近住兆辉台咧有修葺树木工程啊，近兆辉台嗰段嘅司徒拔道单线双程行车，咁交通都系较为挤塞噶。九龙方面咧，观塘绕道都有临时工程，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嗰度快线停泊咗工程车喺度嘅，咁啊比较多车少少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喂，我是周迅啊。 I believe 周迅，为什么你的下巴越来越尖的？ 因为我有时候会打一些泰拳，瘦翻咯，咪尖咯。 叻噶，李志刚，你真系 日日运动，身体好。你都想唔做运动，都笑到有腹肌，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你健康康啦。 细个嘅时候咧，睇好多广告咧，都有好多好出名嘅 slogan 啦，即系嗰啲标语啦。 我记得嘅啫，你精我都精， 饮杯得嚟得， 系咪啊 ？T V 系啊，呢、這个我记得， 呢、這个你记得啊？你冇同冇细个睇啊？ 哇，细个啦，即系嗰啲或者嗰啲咩咯？行行啊嗰、那个咯，或者脚。 我香港腳行到跳舞， 係你即揸車嗰時候，咁、yeah! 個聲都對住右。 因為咧要作呢啲 slogan 咧，你真係要好有專業先得嘅。即係譬如當時咧，我記得我睇過詹叔咧有本啲廣告人嘅書咧，佢就係話，即係如果你作到一句好勁嘅 slogan 咧，嗰、那個廣告除咗會即係好 hit 之外咧，啲人係會記得你個。係 啊係啊， 即係佢當時就話佢作咗一個嗲嗲嗲一開，好運自然來。 係啊，呢、這個真係好勁， 真係好勁嘅 slogan。 嗰只馬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仲、 啊啊、 有我最記得就係有一個咩？想做就去做，咁样咧好 hit 啊嘛，咁样咧有啲人即系为道之士话唔得噶，想做就去做，咪犯法，你都得咁样。 系咪即系嗰一剔嗰、那个？ 系嗰个好似系咩督香烟啊？ 哦， 跟住咧就由想做就去做，变咗做应做就去做咯。但你一写应做就去做咧、就已经冇晒嗰个 feel。 系啊，即系冇咁决心咯。另外， 记得有个广告咧，以前咧咪有个女仔话。今晚佢又劈低我啦，又系嗰个走嗰个噶嘛？你 系， 但系佢冇一个好劲嘅 slogan， 即系譬如咧嗱，譬如一个朱古力咁样，佢要 sell 咧，即系佢唔溶啊嘛，佢话只溶喺口，唔溶喺手。咁、 哦、 你已经知道，哇，那个朱古力好劲啊！你即系摆喺手度唔溶 嘅，滚笨噶，溶噶都。 有嗰个朱古力咧，另外一个朱古力就话一次过满足你三个愿望。 啊，系， 呢个都好劲嘅呢个， 系 又有得食又有得玩。 咁但系咧，即系近排我睇嗰啲网站咧，佢就会帮嗰啲即系而家啲 brand 咧就系、是、作一啲即系 slogan 啦，但系搞笑嘅， 搞笑嘅， 完全相反嘅。譬如佢帮 N 字头嗰、那个 Netflix 啦， 系啦，即系嗰个电视台咧做咗个 slogan 下边啦。 系 咁李志刚头先咧将个英文一译咗佢翻出，即系去咗广东话咧，佢译得好好。 佢英文就系 spend more time searching than actually watching 啊嘛。系啦，即系揾成晚。 因为我哋成日睇个 N 字头嗰个，都系揾成晚。 又系揾成晚先睇过一阵咯。 系啊，因为你一路都拣唔到你想睇嘅嘢，或者系你觉得太多选择，唔知拣边个好啊嘛。 吓， 咁啊，头先李志刚即刻译咗个广东话。 我讲咩啊？ 揾多于一齐， 揾多于一齐系啊，即系揾多于一齐。 即系 N 字头嗰、那个， 一个揾字。 那個、电视台揾多于一齐。 咁另外有个汽水咧，咪咩事嘅一百样事咁样嘅。咁佢嘅 slogan 咧就系话。When there's no coke， 即系冇另外一只牌子之后就会 要饮呢只， 系真嘅、哦， 我都系咁噶， 系啊系啊。 跟住譬如话好大嗰个牌子啦，即系有 monogram 嗰个牌子啦， 有 L 字， 又有 V 字嗰个啦，佢个英文就系 properly fake。通常都是假的， 通常都是假 的，通常都是假的， 可能是假的，可能是假的，是的，是的。另外有一个朱古力呢，就是三角形的， 我好喜欢买的。 那他的 slogan 即是搞笑的那个，他说 The Airport Chocolate， 即是机场的朱古力。 你临去最后一分钟买手信的时候才会买，还要是大阪、 是 大阪，但是即大阪挺好吃的，长 板。你永远在机场才会买的朱古力。 对咯，还有没有一些其他 的？有啊，是啊，你说吧。 另外这个就是说平时我们很多时候上网去认识那些即做事的人的那个 app 啦，他就 connect with people for no reason at all， 这样咯。 即是什么？ 咩啊？這個網站你就有冇用過？ 冇啊，就係 好多商業人咧都係用呢一個愛嚟識啲朋友嘅，即係可能商界嘅朋友 咧。即係齋係識朋友嘅啫，唔會用嘅其實。 會用啊，就係愛嚟傾生意用咯。 哦，喂，另外一個比較容易淺易啲去明白嘅就係、是、P 字頭嗰個遊戲嘅水咧。 哦，我知啊。 咁佢嘅 slogan 就係 rich people water， 係有錢人嘅水。 貴到哪裡啊？ 因為你去到啲餐廳，佢等喺度咧，你唔敢開噶嘛。 貴到哪裡 啊？ 咪去耳聽嘅時飲人哋呢啲水咯，好多時都 貴有錢人嘅水。 係啊。 喂，咁不如我哋諗下一啲同香港有關嘅啦。嗱，譬如一個。咪有個 supermarket 咧， 係 C 字頭嘅， 係 好 super 啲明星啊， 好 super 嘅即係如果我幫佢改一個 slogan 嘅話咧，至少要五斤嘢先可以落樓，因為入親佢哋買兩個番茄都$100咯，係咪 或者如果我嘅就係月頭行嘅超市，因為你月頭出咗糧你先會行啊嘛，或者月尾唔會行嘅超市。 你唔記得呢個超市咩？嗰陣時有個高官話：，如果啲街市都好乾淨啊，咁講，跟住 佢就係話呢個街市啊，呢個唔係 街 市 嚟咯，唔係咩？ 呢個係高級超級市場嚟。 係，哇，好多喎、啊！其實如果你咁講嘅話，以前嗰啲咧，直情有啲旅行社咪用啲歌嚟做都係噶啦。 即係講咩嚟？ 旅行社以前有一間咧好勁，去嗰、那個關咩啊？ 啊 哦。 超級超食 嗰個都好勁嘅，你都係直情嘅 slogan 嚟嘅啫嘛，你永遠都超級，你嘅就跟住佢咁唱咯，會係。 嗯，如果又係咪有隻有支油咧，咪白色嘅好多花嗰啲油咧嚇？ 咁你會點改啊？ 我麻嘅香水。我嘛一定有。 其实你真的要做广告公司，你不要做建筑公司啦，你应该做广告啊。 新娘，鬼新娘，你要做个鬼新娘。 月亮光光，月亮光光，月亮光光，月亮光光。 七月十四又约埋你，七月十四遇埋你，一齐打开鬼门关，入去一齐玩一餐。 勉强叫邓太先，嗰啲叫咩话？花宝盘。 我知你咧，我知你，你系你埋去，明知自己冚埋去，粉身碎骨你都照冚。 隔山嚟， 好好拍档啊，真系啊！喂，好正嘅，直播多谢阿超 V 帮我揼出嚟啊吓，有呢个 DJ 版安希啊，鬼新娘。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哎呀，今日竟然瞓过龙啊！我今日第一日翻新工啊，就迟到啦，而且食唔切早餐啊，扑到出去门口咧，仲同阿妈闹咗两句交先至出去啊，搞到咧要自己嘥钱搭的士翻工啊，真系估唔到一日之初咧都可以咁鬼黑噶。赶到翻公司咧，已经成身汗，成件恤衫湿晒啦。同添个阿姐咧，一见到我，成块面黑晒啊！ 迟到五分钟都系迟到，唔该以后注意下啲时间。 知啊，知道啊，知道啊，唔好意思啊，第一日翻工咧，我自己唔系好 得啦，得啦，唔需要多讲啊。嗱，你开部电脑啦。我教你入公司的 system 啊！ 好好好好，唔该晒，唔该晒，我知道啦。可能我太频能嘅关系啦，我开机嘅时候咧，一个唔觉意，手踭咧就撞到阿姐，想缩手嘅时候咧，又唔觉意撞到台上面杯水，搞到个台咧啲水咧倒晒出嚟啊，连成个 keyboard 都湿埋啊！哎呀，对唔住。 唉，你唔系啊嘛，咁、 啊、 样都得嘅，点做嘢噶你？ 啊、 你快啲抹干佢，先再嚟揾我啦。 我 冇晒啲士啤嗰啲啊 ，keyboard 啊，咁又要揾个 laptop 俾你啊，真系烦鬼死啊！ 唔好意思啊，姐，唔好意思啊。唉，就系咁样，我就搞到差唔多两点几，先至做晒啲嘢，搞掂啲嘢，先至可以食 lunch 啊！哎呀，好肚饿啊！ 听住，两点半 sharp 开会，你去食啲嘢先，唔该准时啊！ 姐姐，你系咪机械人嚟噶？点解你讲嘢咁？ 你听唔出我系穿 Prada 恶魔嘅梅丽史翠宝咩？ 有啲似，咁我就系 Anne Hathaway 嘛。 冇错。 Okay, 好啦，咁我出去食啲嘢先啊！唔好意思啊，姐。哇，鬼咁肚饿，又唔够时间、啊，唯有冲落楼下咧买住两个面包顶住档先啦、啊。早少少，两点搭四咧，我已经 stand by 喺 conference room 咧准备开会噶啦。放工嘅时候咧，收到我老友嘅电话 啊！喂喂喂喂喂！快快脆同你讲几句吓，今晚个聚会咧取消咗啊！ 咩话唔系啩？我成系等咗成日啊！咁即系话我今晚见唔到我心目中嘅咪咪女神啊！哎呀，我已经想啊呢、這个约会好耐噶啦，今日成日头头扑着黑啊！我就系想等今晚可以见女神，点知你搞到咁噶？ 哎呀，咁啲人啊唔出嚟啊，我都冇计噶。 系咯，可有限聚令。哎呀，又系你哋话咧庆祝我今日咧第一日翻新工噶，但系我今日咧真系出师不利咯。 你出师不利，我唔同你讲住，我要开会啊，我哋再约啦。 咁快，喂，讲定先啦。 拜拜。 我谂我今日咧系我人生最黑仔嘅一日啊！一早就同阿妈闹交啦，翻新工又迟到。倒寫水咧，整到個 keyboard 咧激親部門嘅阿姐，等到頸都長嘅約會咧，突然間話 cancel， 見唔到我暗戀咗成世嘅女神，連飯啊都食唔飽啊！哎呀，唯有死死地氣， 翻工早啲瞓咧，希望听日会更加好啦。 喂，你做咩自言自语啊？ 我 心声嚟噶，啲心声太大声啦。 我有加 echo 嘅，但系因为啲嘢系 reverb， 所以你听唔出。 你同边个讲嘢啊？ 我 系咪神经病啊你？ 我自言自语就系啊，自言自语。 Say sorry 啦。 Sorry 啊，姐，我第一日翻工真系做得唔好，我听日会努力噶啦。 啲后生真系。 唔好意思啊，姐，明天见啦吓，拜拜。 梅丽史翠普啊， 知道梅小姐。You kick up the leaves and the magic is lost. Tell me your blue skies fade to gray. Tell me your passion's gone away. And I don't need no care or none. You stand in the line just to hear the new love. You're faking a smile with the coffee to go. You had a bad day. You take it one down. You sing a sad song just to turn it around. You say you don't know. You tell me don't lie. You work at a smile and you go for a ride. You had a bad day. The camera don't lie. You come back down and you really don't mind. You had a bad day. You had a bad day. 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美电香港，美电香港，每周一星，今 个星期系7月14。哇，大家都明为什么7月 14。七个字的歌啦，或者是应下节啦，有个鬼字的歌啊。哇，啲人好叻啊，你知唔知佢哋拣咩啊？大 L 哥哥的鬼叫你穷都 OK 啊。 都 OK， 是啊。咁但是呢今日播呢一只呢，佢是七个字的。 嗯。 但唔知点解我听个 intro 呢，我觉得都有少少 好认七月十四呢一个字。 认咩？啲手认噶？ 点解？ 唔觉得好似有啲云雾啊？ 有冇乜油？ 嗰啲系烟机啫。 用干冰倒啲水落去，哇！喺啲烟雾当中，有个靓女出嚟 Priscilla， 你个 friend 啊，陈慧娴啊。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 个字嘅歌咧都几难选择，原来真系好多嘅、哦， 好多噶，系啊，好玩啊，咁样逐个咁样，即系啲 number 加上去，而且今个礼拜可以拣鬼歌咧， 系、哦，我要拣啲鬼歌嘅。 超边 系啊， 我哋要努力啊，要赢啊，罗敏庄啊， 梗系好啦， 你一早咁样搞错啊， 我哋一档噶， 你呢一排一早咋， 呢一排啦，人生何处不相逢，好似咧喺 TVB 嗰啲场景咧。有好多煙，然後隻船出嚟咧，有坐留香同埋四個靚女圍住。 但一放嗰啲煙咧，你要小心啲，因為個地下特別滑嘅。 哦，係啊， 係啊，好容易跣親嘅。 哇，咁咪即係 煙油嚟噶嘛？嗰啲係 小心啲啊！喂，明天見， 拜。